音乐有非常非常多的种类。我记得我之前采访一个音乐人，我说你有把你自己的音乐区分好吗？把它们分门别类的规划好。他说为什么音乐要有这么多的分类呢？音乐就是音乐，当然呢，这是一种看法，而另外一种看法就是系统的区分音乐，让我们对音乐的可能性有了更加宽广和深刻的探索。比如我们会在非常兴奋的时候听摇滚，放松的时候听 R&B， 想跳舞的时候呢就听电子音乐。音乐有了一个划分的方向和板块，就有了更加细致和专业的感觉。不知道你怎么认为和看待音乐划分类别这件事情呢？这也是想和你接受丰富多元、博采众长的朝夕音乐。 Just like I like my honey, sweet little selfish. I like my women like I like my money, green little jealous. Cause I'm a beautiful wreck, a colorful mess, but I'm funny.Oh, I'm a heartbreak vet with a stone cold neck and charming. All the pretty girls in the world, but I'm in this space with you. Call it out the lines, they can't define. My fire will stay with you. Heart, it will stay with you. Fly great escapes with you. Oh.I count down to the clock, stay awake, and walk away, or would you wait for me? I go out to the bar, fuck hanging with stars, don't even have a car, but you away for me. Escape with you. I like my girl just like I like my honey. Sweet little selfish. I like my women like I like my money. Green little jealous. Oh, I'm a beautifulA colorful mess, but I'm funny. Oh, I'm a heartbreak vet with a stone cold neck. I'm so charming. Oh, oh, la la la la la la. So let's see, is it love? Do do do do love. Do do do do. 刚刚这首歌来自 Clowney， 叫做 Honey。 Clowney Ashley Parrish 1995年的年轻的小姑娘，美国的 Atlantic Records 旗下的 R&B 女歌手。这首歌就非常的适合在休息的时候一个人窝在家里面，然后倒一杯红酒，享受一下这样随意跳舞的夜晚。如果你非常喜欢在家里面 Home Shake， 那你一定会爱死了接下来我要听到这首歌曲 Jacob Ogwa You Might Be Sleeping。 这首歌有着非常妖娆酥软的贝斯声线，泡沫一样的电子氛围，还有男女唱的交缠的爱意，让他们给专辑起的名字叫做 Bedroom Tapes， 可以说是非常的恰如其分了。这种歌手 就是让我们上班迟到阻碍人类进步的歌手哈，因为呢他让我们一直赖床不起，享受一下这样休憩的时光。好了，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来到新浪微博上面来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那个有好看头像的就是本人了。当然呢非常欢迎你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跟我们来沟通互动，有什么想说的啊，想听的歌都可以在上面留言给我们。接下来这首歌就叫做 You Might Be a Sleeping。叫做 Alesso 的男孩18岁的时候呢自学成才，然后他从斯德哥尔摩出发登上了全球的舞台，他在 Nadia Ali 的 Pressure 当中有出彩的表现，然后帮助这支单曲成为了2011年度最受欢迎的舞曲之一。现在呢他拥有了超过了350万的在线粉丝， YouTube 视频播放量超过了千万级别。格莱美提名制作人 Alesso 制作了无数的大热混音，在全球各地的演出一票难求，不怪乎就连 Kevin Harris、 Pat Tong 等等等等这些超级巨星也是他的忠实铁粉。他的最新单曲叫做 Tear the Roof Up， 以及首张专辑更是让 Alesso 家喻户晓。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天后蔡依林也曾经和 Alesso 合作翻唱过这首歌曲，你听到他的节奏就一定会想起这首歌，并且会想起这首歌在大街小巷传唱时候的感觉。 I wanna know from Alesso， 这里是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 这首歌曲来自 Glantis No Money 没钱，和之前的 Lizzo 一样，他们在百大 DJ 当中。2014年的 Smile and You 两支单曲让诗人出示 Glantis 的音乐才华， Diplo, Tisto, Layback Luke 等大牌 DJ 也对他们的这些单曲赞口不绝。通过他们在 Coachella 音乐节现场既叫好又叫座的表演， Glantis 成为了电音界甚至是音乐圈的一块金字招牌。他们的成名曲叫做 Runaway 被收录在电影《指阵》当中，两人当中 Christian 获得了格莱美最佳制作人，而 Lennox 在欧洲舞曲界更是教父级别的人物。接下来要和我们见面的是出生于黎巴嫩的精致男孩，叫做 Mika。 因为战乱， Mika 幼年的时候呢举家逃离黎巴嫩，随着家人辗转至巴黎，然后在他九岁的时候呢全家又移往伦敦去定居，所以儿时充满动荡和迷茫的时光让他变得非常的封闭和内向，不但不爱说话，甚至还有点丧失了阅读的能力，但是音乐就好像是守护神一般守护在他的身边，陪他度过了非常艰难的童年时光。 Mika 的音乐辨识度极高，他的独特的唱腔和那种戏剧化的风格让他获得了英国新时代音乐鬼才的美誉。接下来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叫做 Good Guy。 It's not the cowboys that I'm missing anymore, that problem was already old in 94. Don't be offended, this might seem a little wrong. Wherever the gay guy's gone, and to the romance when I was 14 years old, and to my heroes that were dressed up in gold, I'm only hoping one day I could be so bold. Where have all the gay guys gone? If we are all in the dark, does it change who we are? Does someone else in the night looking up at the stars? If we are all in the dark, it doesn't change who we are. Does someone else in the dark?Tell me where have all the good guys, where have all the good guys, where water and cocktail. 音乐奖还有什么最佳新人呢？最佳销量男流行歌手，最佳摇滚歌手，最佳销量英国歌手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奖，足以证明乐迷和市场对于 Mika 的肯定。刚刚我们听到那首歌叫做 Good Guy， 我们都是好人，我们都是英雄，所以无论男女，无论种族，无论你有着什么样的信仰，或者你爱上了什么样的人，都应该被尊重和认可，因为世界是属于任何人的，每个人生来平等。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到新浪微博上面来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就是我的个人微博账号。当然非常欢迎你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搜索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来跟我们沟通互动。欧美部分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来自 Beyonce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叫做 Love on Top。 休息一下，我们很快回来。

刚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岑宁儿，叫做《明天开始》。这首歌收录在他的《Here》这张专辑当中，一张非常精彩的专辑。我的意思是，你能够在这张专辑当中感受到各种可能性之间碰撞出的融洽感。岑宁儿是香港出身，但最终定下来发展音乐道路却是在中国台湾。作为歌者也是创作者本身，他的经验足够丰富了，因为08年就开始给林忆莲啊、陈奕迅、杨千嬅、容祖儿这样的大牌歌手担任演唱会的和声，也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创作了。但是最终个人出道把作品正式确定下来让大家知道，还是在这张 Here 专辑当中。当然和声歌手的出身很容易让人觉得声线扎实有余，但是个人的辨识度不足，何况岑宁儿一直走独立发展的路线，但将作品落足在细微的情绪以及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普遍的经验之上，传达自身对世界的关爱。 Here 这张专辑还是帮助岑宁儿刷足了存在感，站稳了脚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宝岛台湾，2013年以一首金士顿广告主题曲 It Was May首都发声，这首歌叫做《你不真的想流浪》。 你嘴上总说着喜欢漂泊，我早就看透，其实想望着停留，但你停下时总留不住美好，只好就飘啊，你飘着呀，找着自由。 喜欢漂泊。 有一些音乐容易让你沉入一种不可言说的情境，当然有一些音乐会让你产生非常具象的画面感，柯志堂两样都做到了。他那种非常粗粝的嗓音带来的是一种原石般的质感，非常的自然，非常的纯粹，整首歌曲容易让你有一种一直在路上从未到达的错觉。在选秀歌手大飙高音情感非常油滑的年代，捕捉这样一把非常原生态的嗓子实在是非常的难得了。个性当中的腼腆内敛也让人想到了，到底哪一位制作人捡到宝，捡到这样的一个非常棒的歌手呢？其实柯志堂是大名鼎鼎的魏如萱、魏如云的表弟，他的同名专辑叫做《你不真的想流浪》，也找到了陈建奇、罗恩尼、葛大为、魏如萱等优秀的音乐人来操刀制作，阵势之大不容小觑。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到新浪微博上面来搜索一下我个人的微博账号，叫做想逃离的朝夕。当然非常欢迎你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我们官方的微信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下一首歌来自于逃跑计划，这首歌曲叫做《哪里是你的拥抱》。 太空也是拜托，算了吧，那里坏人太多，要不要来看夜景？拜托，如果你不介意一起，拜托，要不要来拜上桥？这里光线刚刚好，要不要来我家看电影？到底愿不愿意？来听音乐，然后喜欢就跟着一起拍手，要不要来喝一杯，然后现在气氛少一点点害羞，要不要来聊未来，你说我动作有点慢，要不要来谈场恋爱，现在心跳有点快， 这首歌来自于宇宙人，叫做要不要来。我觉得相信音乐公司很有意思，点亮祝五月天集体处于结婚生子的养老期，旗下的新生代的力量也把商业和清新文艺走得泾渭分明的两条路。 MP 魔幻力量进军日本，四面出击，到了宇宙人，然后他们就安安静静地挖掘内心，做出了很多蛮有意思的音乐。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他们要不要来，除了一贯的灵魂和 funk， 更多的对合成器电子鼓进行了运用，当然在编曲当中元素也更加的丰富了。接下来我们听到歌曲来自于蔡健雅，叫做猫鼠游戏，跟张惠妹一样串场于音乐选秀节目当中，忽然就找到了暗黑的自我。蔡健雅，猫鼠游戏。 要不要跟我回家，要是你有追得上的办法，引起燃起的火花，是你给我的回答。要不就跟我回家，你来自由的我们能上哪，你的怀里待下，走走不复杂，一触即发，我把思虑增加，追逐是人性我玩耍，速度增加，离你距离越大，你就越加快步伐，距离越大，就让我在摩擦，若即若离的想法，猫与鼠的游戏，谁怕谁，啊哈哈，啊哈哈。 家，原来未必再等着你去哪也小小的耳语我家始终快感不复杂，一触即发，我把思念放下，追逐心人